何妨？启禀宣堂。 多兰买唱烟花女，虚假情可叹三两， 娘是娘啊，娘是母，要是母母你当本拐卖到京都，沦为娼，身无父凭遭饿狼，那金风雨乃寒霜，不敢不着主自强，他自数自身而心动，爹爹 相距天南，低贱女攀高门，殿木花堂，你思一思来想一想，想一想。我为青楼女，又为老宣堂，退为花柳香根，进得为状元郎。 夜半中子，你抱着不过就寻常十娘仓，立志做一个常人的妇。

能只鬼推莫刚，钱能使我变火样，钱能买来金玉，我钱能买来美娇娘。钱能买来无上宝，钱能买通四面八方，买通四面八方啊。这东篱家靠银两，我孙不买名花，只得一满我好风光，我好风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 曾答应， 他已答应了。 到底这个青楼女子水性杨花，李公子，师娘她 正在梳妆，说是要送酒饮席。 好个送酒迎亲，想不到我孙夫有财富，还有艳福来呀，将两串连环锁紧，大板子扑空干。来来来，带我去迎接杜师娘。 Thank you. 去了。二位船夫大叔，两岸的父老姐妹，像我杜十娘，又是双亲被卖日长门，陪伴过碌碌王孙公子，留下了道道心灵伤痕，饱尝了同龄姐妹难以忍受的欺凌，我也曾吃讨，也曾寻死，恐我求生无望，求死不能。 Thank you.